下这张如何处置？我不免将他错成之年，定了他娘的生死簿，看谁人知晓。 想不到，这地府也没有讲理的地方喽。哎，哪儿来的孤魂野鬼，绕世界这么瞎撞啊？ 老夫大宋天子驾前，龙驼国保真。 哎呦，有留鬼不知，多有得罪。 起来。 哎，包大人，您可真诚，还没到点儿呢，您就敢到这儿报道来。 老夫为了刘金蝉一案，特来面见燕君。 哦，您为的也是那刘金蝉呐？ 正是。 大人，燕君此刻不在殿中，上天朝拜玉皇大帝，还没回来呢。 哎呀！听说是燕龙王不在武殿，只记得猫龙图破烂泪前，天明后燕茶山就没有门。 怎么着，我真的如此紧急吗？ 刘贵啊，若不辨明冤情，燕茶山就要身首异处了。 大人，您不如击响那镇民警烟管。 镇民警烟管， 对，燕军闻的鼓声，甭管是在哪儿，他都得麻溜的赶回来商店里事。哦，到时候您不就见着他了吗？ 多谢你小鬼哥发大事

已有登陆五殿之中，为何不见刘金蝉这个？莫不是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驾下有暗鬼身世？ 大人，此也差矣。镇京地方孙松道，秉公执法一天条，三落点火来暗鬼闹凶魂八万，当阴曹 燕军啊，燕军息怒休息恼，金蝉不见是嬉笑，既然泪下三落刀，因何故心定在兵不上表？ 禀大人，不打三日惊， 一副五金品只有两部时辰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，王朝马汉， 嘿嘿， 拿到望乡台。 啊！ 堂堂正正的牛。 因他和柳金蝉相见，再把狗判官徇私枉法之事，我掀他个底儿朝天。对，我就这个主意正是。包大人为官清正，我有了鬼也亮心。 你 啊。 前，不怜他更无朋友辈，人才可怜他丈夫马先贤，怎奈不怜他飞上山，下阴曹又不顾念他的 听到 舍的梦许愿。 Thank you. 前臣官，一来一往到阴司房，梦幻中

小，送金宝装作钱多。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三夜盼万夜盼，望出万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都会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千山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 Thank you.